3.3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8436点，跌201点，总成交金额是1383亿5000几万。恒指夜期而家系升紧61点，做28431点，成交接近6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时代天使新上市401蚊，腾讯控股596.5元，跌3.5元；美团288.8元，跌13.6元；比亚迪股份206蚊，跌18.4元；阿里巴巴203.4元，跌3元；小米集团27.95元，跌2元；中国平安79.25元，跌4.5元；盈富基金28.8元，跌2元。吉利汽车22.15元跌9.5元，药明生物116.9元跌4.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2，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加元1.218，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港金系报17,22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8.23美元，卖出价1858.62美元。港汇指数100.3，冇起跌。呢一节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会计师工会嗰个权力上面咧，嚟紧部分都可能会转去呢个财务汇报局，包括监管上面啦，同埋一啲系执业会计师嘅发牌。 好多中小型会计师行嘅担心，非上市公司嗰个核数工作，令到佢哋嗰个成本或者个忧虑去大增。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汤鸡就唔会用牛刀嘅，即系我要睇翻被监管者究竟系一个咩情况，嚟做一个适切嘅一个监管。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哦，又到16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3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嘅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蚊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蚊。 知道啦，补贴喺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同码头嘅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啊嘛。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燕平。 标题党有时候引起误解，对于自闭症人士的描绘和报道，今集主持话要一起理性讨论，希望来个大平反。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星球人有话而已。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哇，乜你拎住两大袋生蚝嘅水文，莫非你想同我一齐搞大食会？使唔使叫埋陈家俊啊？我哋两个食唔晒 嘅。阿 Sakit 啊，其实呢啲系我同我老公撑完台脚之后剩翻嘅蚝壳嚟嘅，想问有冇方法可以处理咧吓？ 好在我早有准备啫。今个星期我请嚟大自然保育协会同我哋倾下蚝礁修复大行动， 而我同陈家俊就继续请嚟飞行服务队讲解高空搜查及救援行动。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你 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啦，我系林以乐。咁我要讲下咧，寻日一个嘅经历啊，下昼咧我就喺呢个东区法院，咁啊要坐的士啊去到呢个嘅西湾河一间酒店咧，就送啲食物啊俾我个喺意大利翻嚟咧就呢个嘅隔离十四日嘅妻生日子。咁啊点不知咧架的士一过咗呢个湾仔绕道咧，突然哇倾盆大雨，我喺东区法院嗰时冇雨，晴天嘅。咁点办呢？咁大雨，咁我又冇遮喎。咁我点解要讲呢件事呢？就因为个的士司机就真係太好人啦。佢就话喂你冇遮喎。我係呀。咁佢话我车尾嗰度有啲遮，你落车嘅时候喺车尾嗰度攞呀。咁我嗰陣时候有啲小人之心，我諗下后又咪卖遮嘅呢。咁样点知咦唔係喎，真係佢后面嗰度有啲嘅嗰啲我哋嘅俗称叫孤儿遮啦。咁我哋攞把长遮就遮住。咁哇好多谢呢个的士司机。咁但係我又冇睇到佢名字，又冇睇到车牌，咁只能够咧系用呢个大电波咧同佢讲声。咁香港咧真系香港人系好有情噶吓。咁我呢个朋友喺意大利翻嚟咧就要被困即系十四日呢个酒店啊。我唔知佢会患上呢个病啦，因为上个月嘅5月26号咧有则新闻就提到一个38岁嘅日本女星啊，森田恭子咧就透过经理人公布啦，就话因为咧患上咗一个叫应障碍症啊，就要暂停演艺活动。咁咩叫做适应障碍症呢？咁英文叫 adjustment disorder。一听到 disorder 咧，就有啲惊，因为咧呢只病咧都唔知究竟点定义啊？究竟有冇得好啊？咁样咁，所以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婚姻及家庭治疗专家屈伟豪博士啊，讲讲咧佢呢个究竟系即系咩嚟嘅咧？呢个适应障碍症啦。而家我朋友喺外国翻嚟咧，喺呢个酒店，我觉得佢一定有适应障碍症。 你俾我困住咧，我就唔系适应障碍，我肯定会抑郁啦，焦虑。因为我系过度活跃，要我困呢度21日，我真系唔知点过。喂，你头先问到适应障碍症，其实系好碎料嘢嚟嘅啫， 系咪啊？ 適應障礙症就係話咩呢？你有一件清楚、清晰、具體嘅困難，或者轉變，或者傷害。然後呢你喺3个月內呢會有感到抑鬱、焦慮呢啲唔愉快嘅情況。咁就唔好開心。咁所以喺我哋呢啲精神病理裏頭，呢、這個一個好碎料、好容易醫，亦都好容易完全康復 嘅。哇！但係呢個日本藝人嚴重到要停工喎、 啊。咁呢、這個即係當然一陣要再諗諗啦。幫我講埋嗰聲障礙，簡單就係咁啊！一件好明顯嘅壓力嘅來源。喺三個月內咧，你就病發啦。如果長過3个月咧，我哋係唔可以理論上係唔可以斷症做適應障礙。咁呢好碎料。嗱，我喺美國執業嘅時候咧，美國嘅心理治療咧，通常都係用保險嚟到俾嘅。咁我哋 喺香港冇㗎嚇。 開始好似有一啲嘅保險有嘅、但你會買得好貴啊！呢、這個世界冇死錯人嘅，佢用精算師同你計過，你係一定輸硬噶嘛？保險係 唔係賠嗰個未贏咯？係真 係。咁你做買 嗰、那個精神係咁噶嘛？ 咁所以即係咁就，但係咧好得意啊！佢哋係唔會包婚姻嘅困擾嘅，即係我兩夫婦。 哇！你自己揀嘅，仲要包你婚姻困擾？ 咁你又系計過咁啊保險，咁所以咧我哋 唔係同埋好難證明啊嘛，你婚姻困擾。 咁所以因此我哋要嗱，我哋啲病人嚟睇我哋嘅時候，我哋係要即係都幫佢攞到保險啦。因為通常我啲規矩就係我哋簽曬單過去，咁佢哋一個先都唔使俾嘅，咁保險就會代俾。不過通常保險都唔會 給足的，代佢俾嗰個輔導費。 係啦，輔導費。咁但咧通常都唔會俾足嘅。即係就睇下我 咁你醫療保險都唔一定俾足㗎啦， 我係佢有包心理治療喎、 啊。唔係我意思係佢有醫療保險都有 plan A、plan B、plan C 噶嘛，佢都唔會賠足㗎嚇。 我明㗎。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咪，所以我哋人人都開一個斷症就係 adjustment disorder 咯，即係適應嘅障礙啦。 即係如果冇乜嘢就寫呢個嘛。 因為最容易成立又最容易證明，你乜都可以話佢係咁嘅。咁呢啲係啲即係百搭嘅症狀。咁有時就係咁啦。嗱喺香港就好特別嘅，香港一定係信社工嘅啫、就唔會信呢個嘅家庭治療師。喺美國， 因為家庭治療師喺香港咧就仲未立法 去成为一个专业社工咧，就已经系个专业啦嘛。咁啊，所以个分别喺呢度。 喺我哋同政府系好多理论嘅，咁而家亦都譬如政府学校里头系一校一社工啦。咁嘅时候即系或一校两社工啊，因为有睇到。咁但系社工嘅训练系多啲 case management， 即系个案嘅嗰个嘅处理啊，资源嘅配搭啊，援助啊各样嘢啦。咁但系辅导咧，我哋更深嘅系处理心理旅游嘢。其实大家做紧唔同嘅嘢。不过政府亦都我哋同我哋即系政府暂时嘅资源就个宁愿搞个社工牌。 即系政府都有少少适应障碍症，系嘛？适应唔到呢啲，咪俾社工搞掂？做乜要俾呢啲吓心理专家咧？咁样 嗱，搞唔搞掂唔理佢。总之我嘅社会资源就用嚟咁样批，因为如果唔系你又批辅导咁嘅时候咧，又要批笔钱。不过落翻适应障碍咧，适应障碍有啲好容易嘅，因为通常只一个因果清楚直接。我失业。在三月里头我找不回，我很不开心，我失恋，或者某一些即是我很想拿到那个奖的，但是输了。 啊，唔怪得我减肥那么难啦，我觉得那个适应障碍就在这里。喂，你我吃三餐变吃两餐，吃两餐变吃一餐，适应不到啊现 在。所以我们的朋友住在酒店运那14+7呢，佢係可以有呢個適應障礙，因為嗰種苦悶啊、困難嘅時候，佢咪所以呢個咪就係咯。咁但係你頭先提到個女星咧，就我覺得個重點咧唔係佢唔去即係唔去演藝係嘛，停止咗演藝咧，唔係重點。但係我哋其實作為治療師，我哋好多時候係需要更多嘅了解事情嘅，就唔係聽個表面，即係因為人嘅溝通咧。大部分是溝通緊方向，而不是溝通緊內容。你分唔分到方向內容？離曬譜啊！哇，咁呢個係方向嚟 嘅。係啊，咩叫離曬譜咧？咁啊，冇內容嘅。 我未見過咁好人夠屈你，好崇拜你啊！咁都得噶。但離曬譜啊！你可能個方向你完全誤會咗，你可能你踩緊我都唔定噶嘛。你頭先都話我後邊有把好多遮，咁你就話係咪賣遮？係咪？ 因為你香港，你諗啊。喂，冇咁好心喎，係嘛？我坐的士咁多年都未試過，個的士司機話：喂，落雨喎，你有冇帶遮？哇，好似阿媽問候咁啊！你咪感覺，咦？竟然後邊有遮喎？咁阿媽直嚟講，記得帶遮啊！咁佢。 我記得教會嗰陣時初初送口罩，有人都唔敢接㗎。係 啊， 啱啱嗰陣時搶到500蚊盒，仲有傻人嚟免費送一個或者幾三個。 你有咩企圖啊？ 係咪三個俾我哋？我記得黐咗線，有人送咗3噸米俾我哋教會嘛。我哋分開五公斤一袋嚟送俾嗰啲困難嘅人。啲人都初初唔明嗰啲係咪有咩目的啊？咁呢個 係咪啲米係過咗期嘅咧？咁啊？即系有时我哋喺一个比较相对冷漠嘅社会里面咧，有人对你好咧，你系会心存一啲嘅 我适应障碍啊，我适应到你 适应到你咁好啊， 系咪？咁我觉得即系呢个就系、是、简单嚟讲就系咁啫嘛。咁所以你头先提到佢话佢停止演艺，背后好多原因噶，呢个世界。公布嘅嘢都未必係真相噶嘛， 係咁，同埋揾個理由，大家聽上嚟又唔係好明得嚟又可以接受嘅，咁咪大家有個落台階咯，咁樣啊嘛，係嘛？ 咁即係我哋睇報紙嗰啲明星離婚或者啲明星結婚都有佢理由噶， 嗯， 個都未必係我哋即係係咪真咧？我唔知，所以如果我要斷證佢話真係適應障礙，我就會仔細問佢咯。 通常會點樣即係情況，你會覺得佢係嘅咧？ 頭先嗰個嗱，我哋即係所有嘅症狀、精神病，你都歸納喺即係我嘅訓練就係北美嘅訓練啦，所以係用 DSM 去到 5 啊，即係冇理由複雜。總之，因為為咗大家， 香港人咧，大部分人識 DSE 嘅啫。啊，你講 DSM 呢啲係好專業噶啦，已經係。 OK 嗱，唔好講複雜，即係因為大家做治療嘅人係需要溝通到，咁因此我哋要有一個統一嘅語言描述一啲嘢。咁 DSM 咧係一本嘅好厚嘅書，我考牌嘅時候要背曬佢。 你哋嘅字典啊，好難背啊嗰個。 佢係將所有現存人類已知嘅精神病分咗類，而且咧將每一個精神病咧都列出咗佢嘅症狀。 咁你要中咗某一個 percent， 即係一個百分率，然後我哋先可以斷症，你唔可以姓屈嘅。因為我譬如我教喺大學度教精神病理，我最驚啲同學提佢哋就係千祈唔好知少少扮代表。係 咯。 然後讀完睇完嗰個精神病理嘅時候咧， 冚埋個名字，原來隔離嗰人可能係喎。 就覺得人人都是我好記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其中一個同學，因為同學呢都是香港來的，但他沒有車。咁咧聖誕節嘅時候，我哋就因為嗰度外國啲聖誕氣氛好強烈嘅，佢哋有時好齊心，全條街咧每一間屋都做同一個裝飾，咁蔚為奇觀。咁我哋揸車去睇，咁好多人揸車去睇嘅，所以啲車行得好慢。我同學咧就冇車，佢話我可唔可以車埋去睇？當然歡迎啦，我俾佢坐車頭，我揸車，我太太陪住兩個女後邊。啊！佢一路行就一路噏，呢間屋個人咁少，裝修得咁少。咁應付，梗係反社會行為啊！同人唔合作， 即係將 DSM-4 嗰啲定義喺度全部套用曬喺每一家、啊、每一會見到人身上。 然後咧，有啲係好裝修好靚，呢個人呢個強迫症啊！我心諗，我真係想一腳伸佢落車啦，因為佢將我所有嘅聖誕氣氛都冇曬，因為嗰度啲人好投入嘅，喺我個 即係等於你同一個時裝設計師去飲酒，幾有錢咧？佢就成啊，話你呢個人咧呢件衫咧咁係襯錯咗，嗰、那個咧就啊個耳環咧改一改啊，喂你真係好掃興喎！你咁講嘢係嘛？ 當我同佢去完嗰次，即係咁嘅參觀完。我回到家好抑郁，我回到家好唔开心，我嗰晚瞓唔着，唔使等三个月啦，即刻就即系三月来病发啦嘛，就系、是、唉觉得好浪费咗我嗰晚，好失去咗圣诞气氛。 诶， 咁我咪适应障碍咯。 系啊，咁你如果同太太出去食饭都面对呢个问题噶，哇呢、這个餐几钱呢、這个牛扒？哇，我订翻嚟唔使咁贵啊哇，喂哇，我煮埋俾你咩啊？你而家600蚊我煮。100蚊有找，咁啊嗰500你現金俾我啦，咁你係咪？ 我覺得呢個係婚姻問題。 你真係好大適應啊？點咧？究竟請你老婆出去食好啊，定唔請佢出去食好咧？ 即係呢個就係有時女性喺婚姻嘅溝通裏頭都好著重緊 details 啊，即係嗰啲嘅細節啦。咁有時佢哋又好強調即係嗰個教導嘅，好強調提醒嘅，咁啊不停嘅喺度，即係有時好慘。为了证明他存在和希望吸引到丈夫的反应，那就是不断说话咯。但是男人很衰的，男人有时用静默来惩罚女人的嘛。当我因为男人只要是同女人是闹不过的，一定输硬的。即你 自细训练已经知道了。 即从由观察妈和爸开始已经知道呢，你如果搭嘴或者因为咧搭嘴就死，唔搭嘴都死噶嘛。但系唔搭嘴嘅死咧系自然过， 自然死啲， 即系好过暴毙噶嘛。咁所以咪佢咪唔出声咯。咁但系好阴公嘅个恶性循环就系我越唔出声，你越出声。今晚即系所以不如，所以我咪成日都觉得我哋投入个主题，今晚几好啊，呢间嘢几好啊。啊，我哋几时去下搵？ 但系佢又适应唔到啊嘛。我屋企住系平啲啊嘛，你做乜带我嚟呢度嘅？系咪先？ 咁嗱，咁佢真係要超越啦，因为其实出嚟最重要唔係食嘢，最重要亦都唔係 个餐厅有几好有几坏，係咪？ 我哋心理学我哋又强调一样嘢叫 symbolic interaction， 即係象征同意义嘅溝通。同你出嚟食饭个重点唔係餐饭㗎嘛。 嗱，即係等于咁，如果我约我老婆出嚟食饭，佢呢就不修篇幅，唔打扮，又着到师奶咁，嗱我唔系贬词啊，而系佢系不打扮，而系唔化妆，求其咁着件衫走出嚟同你食餐晚饭，你估呢个叫尊重定唔尊重啊？咁系咪先啦？即系咁，个男士觉得唔系吧咁样啊，真系适应唔到。我追你嗰时唔系咁噶， 我唔识答呢样嘢，哇好高深、啊。 但系如果佢即系好着得好隆重又。化晒妆嚟同你食餐饭，即系话代表佢好紧张嗰餐饭啊嘛。 嗱，我好可以咁讲嘅。嗱，我好投入就系嗰餐饭食乜唔系最重要。 系啊， 个丈夫或者太太刻意安排呢一餐饭呢种相聚嘅时间，嗰种嘅象征意义， 代表你生在我生命中很重要，重要到我值得为你花心思。 是的。 那这个就是个重点。所以你刚才你很重要，重要到我 set 晒个头，敷埋块面，做了几天香薰。 敷埋块面不掹的。 你说的白无常。咁咪嗰個象徵意義咯，咁但係所以點解忘記結婚紀念日，忘記嗰個嘅即係生日啊，係死罪。 嗯， 即係就係、是、其實個重點唔係嗰有咩特別大，就係我原來已經喺生命當中唔重要咯。 嗯， 咁而呢啲嘅事發生係足以令到嗱有一樣清清楚楚嘅事情。所以你問我頭先點問啊？我哋通常梗係先了解表面症狀先嘅，瞓唔瞓得到覺啊？食唔食到嘢啊？有冇有時發夢啊？夢見啲乜啊？瞓唔瞓得好啊？ 嗯、 我哋問啲嘢有冇有時冇乜心機啊？好負面啊？無端端喊啊？我哋問緊呢啲係抑鬱症狀啦、啊、焦慮啦、啊。咁我哋問完嘅時候，我哋通常問其實啊，咁如果咁都幾辛苦，我哋俾啲回應啊嘛，俾啲支持感情嘅支持，我就會問啦。其实从你角度，点解会搞成咁啊？咩令到你咁啊？咩令到你俾到你咁大压力啊？佢咪解释理由咯。但佢解释唔到理由咧，我哋通常就知道问题更严重啦。譬如如果冇如好多， 更严重原因系佢自己连理由都唔知道，所以好难搞。 系啦，亦都我哋其实我哋将所有嘅问题分类，咁一类叫 developmental， 一类叫 environmental， 即环境嘅同埋即系成长嘅。 嗯， 環境因素咪頭先嗰啲，我考唔到試啊，我被揀唔到入校隊啊，或者某啲嘅事情，頭先所講咧，裁員裁咗我啲，咪有係有件事情咯。咁呢件事情作為一個輔導嘅人，一個社工都咧抽離幫佢去解決問題係唔難嘅。咁佢解咗佢咪已經冇嘢啦。 嗯、 但 developmental 就一路累積嘅、 嗯， 一路成長累積嘅。例如我真係幫過。好幾年前，我幫過一個人，我請佢畫幅畫代表自己，佢畫篤屎。 嗯， 咁我問啊，點解篤屎代表乜啊？冇，佢就開始講佢嘅童年，細個至少係人哋日都鬧佢啊，多餘啊，冇用啊，陀衰家啊。於是佢嘅自我形象去到篤屎啊。佢嚟到見我嘅時候，佢有抑鬱症，呢抑鬱症冇一件特別嘅事情發生，而係累積咗整個負面嘅人生。佢、 嗯、 睇自己睇得咁差，你睇世界一定好差噶。 嗱，当我哋咧即系万一面对呢个嘅适应障碍症咧，都会问呢个问题嘅。谁能明白我？林子祥。 昂然的。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寒，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乖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医管局辖下的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送院的个案，他们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六人已经出院，两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截至晚上八点，过去24小时共有35400人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计划展开第111日，政府为参与人士共接种大约304万剂疫苗。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60点，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09.97，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8，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96美元，卖出1856.4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出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父亲节最窝心的事就是我一家入面所有的女士都不记得了几时是父亲节，这样就够窝心了，是不是？临急临忙再画些东西给我都算窝心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时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教授， 基本法基金会会长李浩然博士， 50年后主持叶国华， 6月25日星期五晚上7:30举行，一起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机遇与挑战。 登记入场的详情请留意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就好似用 WiFi， 我哋经常用到蓝牙 Bluetooth 呢种短距离无线连接技术。大家用耳机听手机上面嘅音乐，就唔再会有条线连住手机，音乐由手机无线传输到耳机。蓝牙呢个名源于千几年前维京时代国王戈尔姆松。呢、这个国王咧有两样嘢系好出名嘅，喺公元958年统一咗成个丹麦同挪威。另一样出名的是他有一只坏死的牙，颜色呢就暗蓝，而且有灰灰地咁。亦都因为咁，有人就为他起咗 Bluetooth 蓝牙呢个绰号，甚至越传越多。亦都有人话他喜欢食蓝莓，所以搞到啲牙被染成蓝色咁。 1996年，爱立信、诺基亚和英特尔三间行业领导者开会，计划将一种短距离无线电技术标准化，支持不同产品和行业和行业之间的无线连接。这样就需要一个极具表现力的名字去命名这项新技术。在会议上，来自英特尔的一个人建议将 Bluetooth 作为这种无线技术的临时代号，因为戈尔姆松国王统一了丹麦和挪威，将大家连结一起，就好像他们打算用短距离无线技术将电脑、手机等等的产品连接一起一样，容许不同领域之间的技术协调一起工作，有效交流，设备和设备之间的通讯有统一的规则，设备之间不会互不兼容。不过当时的想法呢， Bluetooth 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名字，直到市场人员想到一个更好更受欢迎的名字才再换过。后来的确出现了两个比较所谓正路的名字给大家选， Radio Wire 或者是 Personal Area Networking PAN。 PAN 成为了首选，但是就在互联网上面已经有太多这种用法了，于是想改用 Radio Wire，但是就未能够及时查证有没有商标版权问题，结果呢只能够选择沿用这个所谓不太正经的名字 Bluetooth。 而事实上这个名字很快就被业界接受了，要改可能更麻烦。最后都想补充一下， Bluetooth 是蓝牙牙齿的牙，不是牙菜的牙。蓝地球，冯绍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我冰大叔翻嚟啦，我每个月会同大家分享北京嘅大城小事，无论你有几耐冇嚟京城都好，都唔可以错过噶吓。 喺北京同朋友食饭，通常都系某一方埋单嘅，咁样交朋友先显得大方同慷慨啊嘛。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8， 大城小事。 由而家至深夜12，香港电台第一台。 在酷热天气警告的星期三晚上，直播室有林以乐和屈伟豪博士。我们今晚想讲一个叫做适应障碍症。托拉威尔，其实很奇怪，同一件事两个人一起去遭遇，但是有人适应到，有人适应不到，为什么呢？ 所以我不是刚才你问我断症的问题，我就问到啊，什么令你到你到令到你咁困难咧？咩令到你咁唔开心咧？咁佢咪俾咗你第一重解释咯？但第一重嘅解释其实系不足以解释我哋啲，我哋仍叫系表面问题，我哋追求系更深层嘅问题嘛。嗱，因为你头先讲，大家都面对同一样嘢啊。譬如迟啲嗰间地勤公司裁员300人啊嘛。 系啊， 有人好惨，有人好 OK 啦，有人话唉可以唞翻几个月，有人话点啊出粮咁。你即刻已经听到个分别了，是什么？他本身的经济能力已经影响了，所以同一件事情落对就是可能那个社会因素，他们的经济背景那样东西，但其实这个都还是表面的，更深的下去就是我怎么看这件事咯。我们成日都 好不好公平啊，为什么裁我哋，唔系裁其他人咧，咁。 我记得 N 年前你叫我上呢个节目嗰阵时讲咩，面对压力我都话啦，面压力系环境加心境，然后仲加你能愿唔愿意去做啲嘢去管控个问题，就等于你快唔快乐，亦都等于你压力几大噶嘛。 系 咁嗰阵时详细讲过啦，唔重复啦，即系其实最简单，你点睇件事已经系咯。譬如你又攞 A 减，我又攞 A 减。你好开心，你冇读书攞 A 咁， 我好庆就我读书读成咁样， 冇读 书 攞 A 减咧，嗰啲叫天才记忆力劲。通常就是我貼中了，即 係但我好慶喎，有咩我讀書讀成咁，竟然同你同分啊？ 係咯， 林宇樂咧唔讀書攞 A 減，但我讀成咁，我應該攞 A 啦。咁都未係咁啊！我講俾你聽，嗰陣時我讀書咧就有一個common room 嘅，即係大家啲同學一齊温書啊。温書咁我唔讀噶嘛，我問啲人問題，喂呢個點啊？咁佢講一次俾我聽，喂嗰個點啊？咁咪又講一次俾我聽 已經掂咗啦。 咦唔係好啊？喂，頭先個題唔係好記得，再講多次個答案俾佢聽。咁講點不知考試出嚟之後，我估分過所有人。 冇天理 啊！啲人話乜搞錯？第二次我唔同你温書，所以以後我喺 common room 冇人同我温書啊！有個 嗱，所以當。我剛才就是你拿 A 減我，你不用讀書拿 A 減我，讀成這樣有什麼理由不拿到 A 呢？第一，我一個是不肯接受自己拿不到 A 的人，即是我的完美主義追求到這樣，我就易冧咯。第二 A 就 A 啦，就還減減什麼呢？ A 就 A 了嘛， A 怎樣會減的呢？ 一是動多下上去， 是啦，你明 白嗎？ A 加 A 加又不是很對的， A 不是 A 呢？什麼叫加呢？是不是 A 又 A 什麼叫減呢？我不太明白、啊、真的 所以當你這樣即是你永遠都要看全部的時候，你就很慘咯。我就記得我們講過的笑話，應該是真事來的，應該是源自英國的首相丘吉爾，他說的嘛，有小孩跌了海，他媽要救命，有人跳下海救他，救回他兒子上來，上到來的時候他沒有多謝到的男人，再問為何還差一隻鞋是不是、就是、 英國啊，名鞋來的，名牌來的，現在說笑了，英國沒有對鞋入不到去吃飯的嘛， 我昨天才經過米蘭站，還看到很多二手， 你要明白英國那種文化，它真的很麻煩的，吃飯呢要看看你的、就是dress code 嘅，即系着咩衫嘅。啊，你好多地方系着波鞋唔入得去噶嘛，咁所以我妈问啊啱啊，因为佢啱啱想带个仔去食饭，吓点不知咁你执落嗰只鞋，咁我点带佢食饭啊？系嘛？ 你咁都兜得快？ 梗系啦，英国嚟嗰度，嗰度唔系中国啊。 咁我哋咁多人过去都要好小心学习、 啊。系啊，我讲俾你听， 唔系嗰个文化适应， 我适应唔到啊！真系，我女毕业嘅时候就走去啦，同佢食饭啦。第一样嘢你知做咩啊 ？check 下个 dress code 先，阿爸。吓、啊，即系使唔使着皮鞋？咁咧，我一带定两对鞋噶嘛，你嗱，你嚟嘅时候带定两对鞋啊，你记住啊。即系如果普普通通系着波鞋，唔系要一定要带对皮鞋，因为就净系带皮鞋噶嘛。如果唔系，你好多地方入唔到噶。哇，真系适应障碍症啊！有冇搞错啊？食餐饭搞到咁，仲有佢哋嗰个 smart casual 咧，即系系同美国人系唔一样噶。咁所以英国人睇唔起美国人，话佢冇文化啊嘛。你又即系着到咁样，点食饭啊？咁 我性本爱自然，我又唔理唔理。宁愿唔食噶咯， 咁有啲地方你 book 咗，你去到先知，你咪大件事都入唔到去咯。 我真系唔去食噶，我一家人，我哋以前冇即系。 咁我话俾你听，英国你就冇啖好食啦。 我哋去搭游轮咧，游轮佢哋有一晚叫 Captain's Dinner 噶嘛，即系个船，意思系 船 长 请食饭。 咁去嘅时候，通常着得好好嘅，有啲佢哋有啲好隆重嗰啲， 带晒衫去着， 直情 tuxedo 即系西装着晒咁。我哋全家人寧願去另外，我哋性本自然。 咁你嗰個可以揀啊，但係即係而家我相信我啲聽眾有啲喺英國聽啊，啱啱移民過嗰啲，你真係要好大適應我咁聽，就唔係好似香港咁啊，求其其咁啊，波鞋牛仔褲行得入去，有啲地方真係唔得。係、啊、你個如果唔係你就適應障礙症。 嗱，咁我其實我喺度講咗，嗱，頭先已經講咗社會嘅因素啦，即係我哋有冇資源啦。且我大把錢，我咪俾人裁員，咪唞下咯咁。呢個第一，第二你睇唔睇到就係我哋對事物嘅睇法啦。你有乜理由你 A 減啊？我係我喂，你攞到 A 減咪等你開心算咯。你讀得咁少，攞到 A 減執到啦，林博咁樣係咪？但係調翻轉頭，就算我都攞到 A 減，我條氣都唔順你攞 A 減。嗱呢啲嘅性格。 系啊，嗱，我有啲朋友都话条气唔顺啦。你读写障碍都攞博士，你系咪假噶咁嘅咁啊？佢唔系读写障碍攞唔到啊？咁点咁嗱？即系好奇怪嘅啲人咁样比较系。 即系我觉得 我阿妈成日讲啊，我妈读书少啊，人比人比死人啊仔咁啊。我唔明你读书咁多，你都唔明呢句。 我咪记得有个名人曾经讲过，一个善良嘅人睇世界更加美丽。 系， 即系心中善良，呢你咪几好咧？读写障碍攞到博士啊，真 系 好戥你开心。 系咯，应该咁啊嘛，系咪啊？ 冇天理读写障碍都。 喂，嗱，我澄清一下，读写障碍嘅人唔系 I Q 低嘅。 系啊 ，OK， 唔好搞错一件事，即系你搞唔清楚一件事，先会有咁嘅错误嘅判断嘅。 而我哋喺我哋未认识呢样嘢嘅时候，好多父母都冇呢个观念嘅时候，我咪即系不停嘅指责呢个细路，我嘅仔， 唔俾送佢读书咯， 冇心机啊，懒啦，死蠢啦， 调皮 啦，教嘢唔识啦。于是我哋其实唔系，我哋唔系拆毁咗佢哋嗰个智力啊，我哋调翻转系拆毁咗佢自信。 系啊。 最后佢咪唔尝试咯，咪就好似我头先讲，累积咗咁多唔开心嘅嘢，佢可能画自己个自画像就系督屎咯。 嗯， 即系我好记得嗰个男士，我花咗好多时间帮佢重建。嗱，落到点样嘅性格，令到我所面对嘅嘢系更加负面，呢、這个适应咪沉重咯。落到你头先亦都提到嗰种嘅性格啦，然后累积咗嗰啲受伤嘅经验咯。呢、這个咪我哋要更深层落去处理。帮佢释放接受到自己咯，咁、 嗯、 有啲人系好过敏多疑噶嘛，呢、嗯、啲人实适应障碍。 过敏多疑系咪天生定系后天即系搞到咁嘅咧？ 我唔觉得系嗱，有啲研究咧系研究婴孩嘅、 啊， 就发现有一啲婴孩咧，有啲叫 easy child 就系佢哋好容易 伤。因为嗰阵时我哋睇过最简单分类啦、啊，手指长嘅、脚长嗰啲叫长型啦、啊，手指圆嘅个人又圆嗰啲叫圆型啦、啊，有手指系四方形咁叫方形，系即系三种型嘅。咁由手指长嗰啲咧就系敏感型嘅人嘅，即系好特别 sensitive 就系敏锐啲嘅嗰啲人。好似咁咪做天生嘅咯咁啊，吓、 啊，唔识答你，民间智慧有好多嘢嘅，点止咁多啊？系咪最有啲最粗？ 不过你唔好问我话手指长脚趾短嗰啲啊，我唔识答你啊。 系咪？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嘅当中，我哋。天生我想嗱，有啲嘅研究系有一啲细路咧叫困难嘅细路嘅，佢出世本身就容易负面嘅，同埋强烈嘅， 即系叫天生啦咁啊，某程度 唔系喺研究婴孩有九种气质嘅， 系 一出世系冇人教嘅。 哦，嗰啲嚟，我哋迟啲讲下九种气质就系，因为今日我哋讲呢个，因为你讲九种气质，我讲唔到呢个障碍。 嗰九种气质你又有分咗三类细路，不过真系唔好讲啦，第留翻第日讲啦。咦，你又谂到计又掘我啦？ 咁梗讲啦。 我真系唔应该讲嘢啊！自己 你仲未适应到我呢个障碍症啊？ 又俾你过咗两栋啦，即系同你好难适应。咁嗱，天生有，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后天嘅影响系更大噶嘛。 嗯， 我哋有即系天生我乐观，但系我日日都俾人踩。 系， 但系天生我系冇自信，但系如果你日日俾 人赞， 嗱，心理治療Erikson 啦，有一 個心理學家佢都講，即係佢講到人喺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啲嘅嘢佢要學習同完成嘅， 有任務要完成嘅。 當佢失敗咗，佢下一站就慘啲。但係任何嘅時間，佢重新經驗被愛被接納咧，佢係喺嗰度復原嘅。 哦、 所以呢、這个所以我亦都觉得爱是无敌系咪有首歌噶？ 系 吓、 啊、无敌是爱啊！ 我都话读写障碍， 我读翻住嚟读啊！ 即系我谂有啲嘢，我成日都觉得，譬如我嘅信仰里头成日讲唔好为恶所胜，总要以善胜恶、 嗯， 用份善良，用份爱心。呢、這个世界已经好冰冷，呢、這个世界已经好黑暗啦。点、 嗯、 解我仲要加多脚咧？ 系啊，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想讲心灵世界咧，都系好想带一啲正能量俾啲听众。咁好多谢啲听众啊，有啲即系写 WhatsApp 过嚟咧，话俾我知话啊，听到呢个节目之后咧，我人咧都豁然开朗咗。咁呢个就系我哋目的嚟嘅 而呢个世界真系有温情啊嘛，你都有人送把遮啦。 系啊， 我女喺医院度做噶，佢见到有个伯伯咧戴住个眼罩入医院咯、 嗯， 即系入嚟睇医生。佢走去问佢伯伯你做咩戴个眼罩？佢话冇口罩。 嗯， 佢話佢然後佢再同佢傾，佢話我冇錢買口罩。 係。 咁佢話：伯伯，你唔好走住，你要等一等我。 嗯。 咁我女就攞咗扎口罩俾佢。 係。 佢啲私夥嘢。 嗯。 而呢啲樣嘢，我覺得唔係淨係我女發生喺我女啊。 嗯。 係我聽過唔少人真係咁樣。 嗱，呢個伯伯啦，佢面對咁樣，佢唔會喺度怨天尤人。佢就用一个眼罩去代替咗口罩， 嗯、 即系佢谂去灵活变通啊，系嘛？去谂办法去解决咗呢个问题。你一定要 适应到咯， 你一定要戴口罩先出街嘛。咁我喂，冇人定义咩叫口罩噶嘛？ 系咪？ 即系等于咩咧？我到今日都接受唔到咩叫月饼嘅一样啊！你话系月饼，月饼，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原来佢忍住叫月饼咁就得噶咯，你唔使理内容，咁一样口罩唔使你定义噶，系咪？你讲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 嗰啲先要定义啫。我如果叫戴口罩，你又唔需要定义噶。咁我咪戴眼罩出去啦。你个阿伯就嗰、那个，佢就冇呢个适应障碍症，佢真系解决得到个问题。 咁如果你活喺一个张开眼睛睇到温情嘅地方，你真系更多正能量噶嘛？我哋。嗰陣時好，香港唔止一間藥房去送口罩啊。 係， 六十五歲以上佢就送一包俾你。 嗯， 佢做咩啫？嗰陣時賣到$300一盒，點解要咁送啫？係，係咪嗱？呢個亦係啦。有扎教會嘅人直情有一個運動，佢哋叫主愛罩住你。 嗯， 嗰陣時$500一盒 嘅。我呢個名改得好好喎。 佢夾埋曬就送口罩。 嗯， 即係佢想，即係佢出於咩動機啫？就有份愛啫嘛。 嗯， 有份爱，然后系罩住你就口罩。 所以睇点样睇呢个世界咧，有时亦都受到你身边啲人影响你嘅。咁、如果你身边越多爱心嘅人咧，你系觉得啊，人间有情啊！即系我寻日攞一把遮，我真系觉得人间有情噶啦。我真系讲到 讲 到我死嗰日都记得嘅呢件事。 你继续去正能量啦。有个纽约啲的士司机系出咗名差嘅，冇礼貌啊，又碾车啊，又挫啊，又咩？有个人落车嘅时候。多謝曬你，唔該曬你。個司機當慢慢還住息曬咁樣俾佢落車，佢同佢一齊搭車嘅話，你做乜鬼啊？呢個人咁嘅禮貌，你用猛讚佢，你真係寵壞佢。我唔係寵壞佢，我唔係拆佢，我係想改變的士司機嘅文化。當更多嘅人去欣賞、表達、鼓勵，佢個人都軟化咗啦。 嗯， 當我仔冇心機嘅，我欣賞、我鼓勵。當個仔真係。考唔到 DS 咩话？ 要 嘅时候好冇心机，个爸爸系揽住佢。 你 DS 唔好，不过而家唔系讲 A B C D E 嘅个分数吓，即系五星星啊嗰啲咁 啊。OK 啦，拿破仑啦、啊，丘吉尔都未考过会考啦，未考公开试啦。 嗱，呢啲系犯咗以偏概全嘅逻辑嘅吓，即系讲咗成功嗰两个，你冇讲失败嗰扎。 在那个阶段使什么逻辑呢？那个爸揽下你讲啲废话， 是不是你大个咗先明白都唔紧要嘅，但系嗰刻最紧要阿爸嗰种支持啊嘛， 系咪？嗱，那个就系佢正能量啦，即系我哋活喺正能量。如果我活喺正能量环境，我哋更被祝福。调翻转头，我哋唔好客，即系被动地啦，我哋去分享正能量啦，系咪？你唔好你冇遮送俾人。但你擔住把遮，見到人冇，可唔可以話我遮埋你一樣咁嘅啫嘛？ 所以咧，呢個世界咧，即係面對適應嘅時候咧，最緊要唔好孤單。好似阿周慧敏呢首歌叫《孤單的心痛》啊。 愛與情似場夢，彷彿給操縱，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經。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深宵躲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凌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天的约誓，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爱与情 长门，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心先躲冰冻，若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原罪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原爱今天已是冬。 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连续第九日并冇录得本地感染病例，初步阳性个案少于五宗。新增的输入确诊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并冇病征，他对变种病毒株 N501Y 的检测呈阳性。患者是一名船员，昨日由斯里兰卡抵港，在香港期间并没有落船，现时已经离开香港。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接获澳门卫生当局通报一宗怀疑复阳个案，涉及一名18岁男子，是去年12月16号的本地确诊个案，其后康复出院。患者在星期日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日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澳门，在当地接受医学观察期间被验出对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密切接触者入住检疫中心，他居住的薄扶林华富村华珍楼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公布，截至今日过去24小时，共有8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医管局辖下的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送院的个案，他们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6个人已经出院，2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截至晚上8点，过去24小时一共有35400人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计划展开第111日，政府为参与人士一共接种约304万剂疫苗。卫生署接获生产商 Philips Respironics 通知，旗下呼吸器的隔音泡棉易发生降解和释放化学气体，正自愿回收特定型号呼吸器，有关呼吸器用作治疗包括阻塞性睡眠窒息症。根据生产商资料，约20000部受影响的装置已经在本港出售。生产商说，隔音泡棉可能会降解成微粒，可能进入装置的空气管路，由使用者摄入或者吸入。泡棉可能会释放某些化学气体，使用未经授权许可的清洁方法可能会加剧降解，操作期间可能发生气体释放。生产商提醒正使用的人士应该停用装置并同医生商讨，至于正使用有关装置进行生命维持治疗的人士，咨询医生之前请勿停止或改变现有治疗。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计划听朝9:22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分别是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其中曾经参与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聂海胜担任指令长，他们会留住在天和核心舱大约3个月执行各种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火箭上周加注推进剂。办公室又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主要目的包括在轨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等，为后续任务累积经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83点，下跌1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246点，下跌0.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加元1.21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3美元，卖出1,85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又为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遭逢巨变可能会令人感觉伤心，但是原来伤心过度真的会对心脏有不良的影响。今个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有心脏科专科医生讲解心碎症候群。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日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日至9月18日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咩叫做爱？或者有人认为爱是我哋所体验到嘅一种情感，系我哋同亲近嘅人所共有嘅纽带。但系深爱觉醒，拥抱自己与一切美好关系的高振动讯息，英文系 The Choice for Love。这本书比喻爱一个全新的定义，知识了爱不单止是一种感受，甚至不是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联系。爱是无限的神圣能量，是充满能量、光明和无限震动的场域。爱是万物的能量泉源，也是存在的本质。爱是动态的、有生命力的，是不可或缺的震动，也是宇宙的黏合剂。 作者芭芭拉·安吉丽斯现年70岁，是美国太平洋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亦都是知名作家以及媒体名人，更加是对灵性转化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大师之一。从业40多年以来，为千万民众传递心灵启发信息，教导人们如何创造出真正自由和醒觉的人生。关系与爱并不一样，爱是崇高的，是强化生命的震动场，而每一段关系的人都是爱的载体。透过这些关系让人体验到爱，但是他们不是爱的源头。爱不是来自生命之外，而是来自生命之内。 人们不需要拥有一段亲密关系才能够去爱，不需要治疗好过去的伤痛才能够去爱。 爱是一种高频率的震动，所以我爱你这句话作者所比喻的灵性翻译就是，我的爱好像波涛般涌现。当我们感觉到爱的时候，作者认为从来不是叫做堕入爱河，而在爱中升腾。爱不是从他人身上得到的东西，你能够感受到的爱都是自己内在的爱从内在升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爱觉醒》，拥抱自己与一切美好关系的高震动讯息，作者芭芭拉·安吉丽斯，由三彩文化出版。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阿爷嗰一代，佢哋会话做人最紧要唔好食碗面反碗底。爸爸嘅一代，他们很重感情，他们认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们希望下一代读多些书，一定有未来。他们的反应永远就是 What？ 今个星期那些年张伟基和你一起看看不同年代的父亲角色，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父亲节快乐。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在新闻之前，我啱啱都提到咧，呢个嘅面对呢个适应障碍症咧，爱嘅力量好大啊！咁啊，头先咧，啱啱阿Sir飞分享嗰本书又系讲到爱嘅问题啊。咁啊，多多屈，其实我哋点样去预防或者防范我哋嗰个面对适应嘅时候唔会受到障碍咧？咁样，因为嗱，其实每一日我哋都面对适应嘅，好多时候系嘛？ 我谂其实头先好得意，因为不谋而合就讲到爱啦。咁我谂我哋做治疗，我哋成日都话两个层面嘅。第一个层面系解决嗰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系解决深层里头嘅心结。 男人通常系解决问题噶， 咁但系肯系迟啲又翻翻嚟咯。 系啦，就出现咗个问题，就系你老婆心结嘅问题解决唔到嘅。 所以你头先提到话适应障碍，咁我谂。你話點解決？咁首先我哋解，即係學習解決困難嘅方式咯。有啲人彈性噶嘛，即係我入唔到呢個門，我有冇第啲門入咧？即係當我哋如果嗰、那個我哋叫 problem solving 嘅 嗱，而家咧其實我哋呢一代咧比較多啲嗰個嘅。变通能力是强啲嘅，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好多原因造成嘅，因为我哋细个玩嘅游戏冇嘢玩，咪玩手指咯，真系咁噶嘛？你唔会冇唔会冇嘢玩，坐喺度饭后豆一嚿饭坐喺度。嗰阵时我哋真系玩细路仔，成嚿饭咁坐喺度，真系成嚿饭噶，你知唔知？因为你点都有嘢玩噶嘛，你唔同而家喂冇手机冇嘢玩啊，我唔系创意无限噶嘛，系嘛？ 咁所以我谂你头先咪睇到，当我哋面对嘅人生，我哋可唔可以谂唔同嘅创意咧？咁我哋有咗呢个唔同嘅创意，或者我哋足以呢个解决困难嘅能力，我哋自然就容易好多啦。 但系而家呢一代嘅成长，佢哋就真系选择细咗，因为无论玩游戏啊，成长过程里边啦，嗱唔系咁。 就唔得㗎啦。嗱，你入唔到名校嘅幼稚园，就去唔到名校小学，去唔到名校小学，去唔到名校中学，去唔到名校中学，去唔到名校大学，去唔到名校大学就冇前途啦，仔。咁嗱，嗰条嘅方程式系写得好清楚。 咁就即系唔好讲啦，系咪？即、就、系、是、你一路好似你将成个人生嘅路线系达成咗个不能跨越嘅轨迹嘅时候，入唔到呢个，入唔到呢个，嗰度就死啦。咁 系啊， 咁应该咪尸横遍野咯？ 你而家嚟我哋点解搞到而家年青人咧嗰、那个嘅适应能力咁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时候父母自细就一路咁样催眠佢咧，就 定晒框框， 定晒嘅系一定要咁，一定要咁，一定要咁，唔系咁就冇噶啦。 如果呢个理论系真实嘅话，咪小横片嘢咯。 嗯， 因为嗰间校点都收唔晒全港细路噶， 同埋一班都系得个第一名嘅啫嘛。 系咪奥运搞得成都系每项得三个奖嘅啫嘛？ 系啊， 咁其他就死晒佢啊。 今届奥运易啲啊，吓都冇人敢去。 咁可能一個都想冇係咪？咁我諗呢個就係我哋能夠跨越障礙啦。咁、其中一樣嘢你都講埋啦，就係、是、彈性啦。嗱、呢個最面頭嗰層啊，但係深一啲嘅嗰度，頭先其實我成日都笑，我覺得同你有次唔知喺度吹水都講過食老本啊嘛。我裡面有冇資源先？ 即係入邊有冇老本？ 係咯。 其實越後生越冇老本嘅喎，係咪咁咧？ 係咪咧？咁佢就問咩個老本先？ 老本就係我一啲 你諗緊嗰啲 過往解決問題嘅能力同經驗咯。 哦，呢個係其中一個老本。 即係點解阿媽成日同你講，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行路多過你坐車啦。咁、那個意思係咩？就係佢老本夠啊嘛。 通常講啲人都係冇乜老本。 係咁啊！依句壓死咗你啦， 大哥。 要大你啊嘛， 咁系咧要大人嘅就已经咩啦？咁 anyway 你讲得啱嘅，嗰、那个累积经验，但系我又觉得呢个世界唔单止一样噶。 嗯， 正如头先我哋听个不谋而合，即系嗰本《深爱觉醒》，哇，系个震动嚟自生命以内，系嗰种嘅涌现出嚟嘅，我为你嘅付出，令到世界更加美丽噶。 嗯， 咁呢个已经系老本一部分咧。其实所以如果我用另一个更加容易明白一啲嘅心理学嘅字眼，就系、是、我哋支持系统啊嘛。 系 你系孤单独行争一个人喺度挣扎啦，定系有人同你同行咧？ 嗯， 呢、這个世界即系譬如你头先一开始嘅时候讲话有朋友喺度隔离紧，你做紧咩话？ 咪送嘢过去俾食咯，吓 系咪送嘢过去食啊嘛？ 系啊。 所以佢拿到嗰扎嘢，我唔知啱唔啱食嘅，不过系老友送嚟。 我问过佢噶，我喺楼下嗰度问过啦。我影个相俾，而家真系好方便嘅，有手机。嗱，呢三样嘢边样啱？咁啊，你拣啦。咁啊，食猪定食牛啊？咁即系咁嘅。咁啊，食猪啊，咁我咪拣呢个啦。咁系佢拣嘅，我都俾佢拣，冇咁痛苦啊！你送俾人，仲要即系我又估。佢又要估，跟住一开咗之后，喂唔啱食，仲要多谢你喎，哇阴公嗰啲系。 系咪？即系我谂呢个咪就系你对佢关心嗱，呢啲就系支持系统啦。 系 有啲嗱，譬如我喺美国嘅读书嘅时候，我教会咧有个姊妹 B B 出世冇几耐走咗，死咗，佢冇办法接受， 系啊， 佢抑郁症，咁咧佢好惨，咁但系老公要翻工。佢翻工，佢直情唔煮饭唔食嘢。我哋教啲人系轮流啊，轮流拎嘢，但系佢唔开门，摆喺佢门口， 即系唔想见人啦。 唔想，佢摆喺门口，佢又出嚟攞嚟食嘅。食完咧，佢洗翻摆翻 门口。 第二个嗱，唔系一个人啊，我哋搞轮流啊，就攞紧啲嘢去。嗱，呢个例子啊。另外有本书咧，咁而家啲人可能搵唔到，叫《穿铁衣的日子》啊。 哇！听都未听过啊，你讲。 佢就系讲一个女仔，我睇嘅，嗰个女仔咧系台湾女仔，咁就去到美国读书，咁就翻一间教会，咁咧翻一间教会咧就冇，但系佢嗰日暑假玩嘅时候，架车撞咗，成架车飙起，打个关得掉翻来，架车度四个同学死咗三个， 哎呀， 佢咧就断晒啲骨，佢住咗一年医院，咁样个身体要穿几条铁框住佢，所以外边罩住件衫去穿铁衣。佢教会知道佢咁，即刻帮佢通知台湾嘅父母，嚟到接待佢，帮佢安排住，日日探佢。因为佢完全喐唔到，佢嘅父母又年老，教会嘅人系偏更表轮流每日去陪佢。 哇！你哋听到都感动。 出咗嚟佢咪 即係佢出嚟，佢嗰本成本書就係講啲日子點過，教嗰啲弟兄姊妹點樣幫佢，然後教弟兄姊妹影響埋成個 ward， 即係嗰啲人點會有人日日 病房啲病人見到都好感動，窩心。 點會有人日日嚟咧？係咪？另外香港都有好多啲例子嘅，喺柴灣嗰度有個工人，因為嗰陣時即係工業意外死咗，佢啲仔女住黃大仙。有个牧师当时仲读喺崇基神院读紧书，每一个星期坐嚟就敲门，我帮你补习，帮佢仔女补习，即系然后佢仔女大咗就做咗社工又帮人，嗱呢个咪成全咯。我谂我哋如果有人喺我哋生命嘅当中，无论识嘅定系唔识嘅，你能够系一个即系一个支持系统， 因为咁严重嘅车祸。嗰種適應能力你有幾高咧？係嘛？咁如果有人， 你根本完全無助啦，攤喺度插住曬。 但係同埋你覺得自己生存為咩咧？係嘛？嗰即係如冇乜價值嘅咁，但係依刻有啲人愛你支持你咧，咁你覺得係要繼續走落去嗰個嘅勇氣就大好多喎嚇。 係咯，咁所以嗱呢個咪一個老本嗱，我有呢啲嘢我過到嘅，我唔會話好適應嘅，適障礙嘅。落到去嘅时候，亦都当然，头先你讲嚟讲去都讲咗好多，譬如性格嘅问题啦，太执着嘅，太坚持嘅，你越完美主义又越死得快噶嘛。我有一次同一个人去倾嘅时候，我话拥抱唔等于拥有，放手亦都唔等于失去。我哋可唔可以有呢种睇得到 咩啊？有啲直唔敢擁抱啊，咩擁有啊？你睇嗰啲古董，我掂都唔敢掂啊！因為掂咗之後，一擁抱佢爛咗嘅時候，你真係擁有我話俾你聽。 即係你每一樣嘢，你都睇到，你學會超越出嚟，跳出嚟。愛可以令到你放手嘅，愛亦都可以令到你更擁抱。 系啊，我嗱以前我去旅行咧，咁啊点都要买啲手信嘅，咁啊到我四廿零岁到咧，就发觉喂间屋真系冇位挤嘅，同埋咧嗰啲嘢咧挤到咧，系有朋友嚟咧 show 一 show 俾佢睇，啊边度买啊边度买，平日你都冇点睇 嘅，咁即使 我系啦，每次搬屋咧，我就抌好唔抌好咧吓，即系抌，哇咁多年储落嚟嘅嘢，唔抌。哇！搬咗咁又系咁咯，咁样咁卒之外决定咧，就系去亲旅行咧，用手机影咗当买咗， 仲可以送过救世军噶，你真系唔要 咩啊？你会多谢你啊！讲俾你听，喂，嗰啲咩嚟嘅啫？嗰啲手信嚟嘅嘛，真系到咩救世军？ 咁你唔好，即系你屋企有啲人买啲无聊嘢啊嘛，嗰啲公仔啊，嗰啲乜。救世军拎咗去，佢真系送俾嗰啲有需要嘅人啊！喺我屋企多到只系劈喺度嘅嘢，原来可以系入某啲人嘅好大祝福。如果呢个世界我哋学识多啲嘅分享，多份爱，多份接纳，你同我真系可以完全意见唔一样，但系你同我都系可以好邻舍啫。系咪？我尊重你，你尊重我， 即系唔好咁执着嗱。喺人生里边有啲嘢系。要執着嘅，咁又我又完全冇嘅。咁但系執着个里边都加份尊重啊嘛，呢个系好紧要。 所以我哋头先我又觉得好奇妙，心爱觉醒嘅时候，我嘅坚持下边多份爱，我会唔会融和啲咧？我会唔会接纳大啲咧？我会唔会包容大啲咧？然后我坚持定系杀绝赶尽杀绝，系咪两样嘢嚟噶？我坚持我睇法，但我唔需要赶尽杀绝你，我唔需要识咗你十年都 block 咗你噶。 系啊，我前日咧就我太太叫我煮个面俾佢啦，咁啊呢个我嘅好大适应啦，呢个不嬲佢煮俾我，唔系我煮俾佢噶嘛。咁啊煮啦， 好有障碍。 系啊，咁啊煮啦，煮咗出嚟之后，咁啊佢话有冇咩啊？我话冇，咁啊要加料啊嘛，我冇，咁啊点解打个雪柜见到，咦有茶食剩一兜即系菜啊冬菇嗰啲啊，不如录埋落去啊，反正即系想加料啊嘛，录完之后拎出去，咁谂住满心欢喜啊，或者话有个意外惊喜俾你啊，唔系净系面啦，有啲嘢啊咁啊。点解有呢啲嘢嘅？哇！呢、這个反应已经我觉得好难适应啦，系咪？咦，唔方好嘢咯，下一句咁啊！你有冇问过我系咪要食菜先？咁哇，咁又真系冇、啊。喂，冇咁我又谂下俾个惊喜你啫。咁啊，惊咩喜咧？ 你都冇问过我就煮吓、啊，我要食面同埋咩啊嘛？你冇嗰啲，你冇就唔好加落去啦。咁啊，你 真失败。你结婚几多年啊？ 34年。 你34年应该学嘅， 咁我系好少煮面啊嘛。你明唔明？ 咁重点唔系煮面，你学重点仲系你唔知边个系装边个系闲啊，大哥！你34年都未学会呢个功课，你真系适应障碍啦、啊。 欸、 喂，你学会喂，你睇下我嗱、 這個， 我结婚37年， 我未讲完啦、啊，你真系我讲晒先啦、啊，多屈 就 系 佢仲死咗几钱、啊？ 唔系佢跟住话嗱，都好欣赏你煮碗面嘅吓，不过下次问问我，佢适应冇障碍啊，我有障碍啊。 喂，佢捻住条喉啦。我结咗婚37年，我早早学呢个功课啦，我知道我永远都估唔中噶。 啊，估唔中，问咗先。 所以我几时都问啦。 要唔要 咁？而且问完咧，仲要仔细问多两嘢，因为第一个答案未必系真噶嘛。 系，仲要问多两嘢。 唔紧要啦，你话事啦。 咁 你信唔信啊？ 你中啦， 你真系信啊？ 嗱， 因为。女士的家庭是她的最大安全感嚟噶嘛？ 好多老公咧喺结婚之后咧，唔系咩叫老公结婚，就好多男人结婚之后咧、嗯，就好多适应障碍症嘅。所以 假如有做老公结咗婚之后，你开始唔清醒啦， 好多适应障碍症嘅。所以其中一个嘅窍门咧就系、是。你唔好咁轻易信啊！你问清楚先啦、啊，咁样。 所以我咪头先话咯，我第一我会问完，仲要问多两次。 系， 因为通常第一两次答案都唔多准噶嘛。 会变嘅系嘛？ 系咪？你早就要学会，你知道？喂，作为丈夫喺屋企唔达标系常态嚟噶嘛？ 系咪啊？ 我哋好难达标噶。你达标达过标咩？ 达过、啊、 你做过做即系你做家务啊，买嘢啊，选择。 我煎个蛋俾佢食啊，系好哇，好煎得好好啊，我达过标噶，未知 咁 差噶。 拥抱住呢个美好经验，继续行落去啦、啊啊，都叫达过标啊。 咁我好少煮嘢食嘅，咁啊， 系咪？你上一次买礼物俾太太几时啊？ 哇，啱啱啱咯。咪34周年纪念啦！ 你买咩礼物啊？ 买咗戒指俾佢啊！ 啲唔怪之啊！ 佢冇法子唔中意啊！嗰、那个 系咯 吓， 我发觉买任何礼物都唔中噶， 唔系唔使中噶，你心意嚟噶嘛？ 系啊， 你所以嗱，我觉得有时啲嘢咧，嗰、那个适应嘅障碍咧、啊，真系爱系可以解决呢个问题的。 就係點都願意令我繼續 嗱，佢就算鬧極你，佢知道你愛佢咧，佢唔會鬧得太狼嘅，係咪咁啊？ 都識得收手。 係啊，嗱，嗰陣咧，我尋日送個嘢食俾我朋友，就算我個檔嘢煮得唔好食，唔關我事啊，煮得唔好食係咪先？唔係我煮啊，但係我買我心意係佢點都要話好感動噶嘛，係咪先？係啊， 焗住。 咁係真㗎，你將心比心係咪先？你冇理由咁樣啊嘛。 所以我咁落到嚟，其实你睇唔睇到已经点样去超越适应啦？譬如讲紧两夫妻，大家认识咗对方嘅时候，因为我爱，所以我觉得值得要去适应佢。虽然俾人顶，点解唔问过我加菜？ 系 咁，你都唔会就此反台啊！ 哇，咁所以个金句就咁讲啊，爱是恒久忍耐啊嘛。所以你话你忍唔到嘅时候，某程度你唔系好爱佢噶啦嘛，已经系系咪啊？ 啱嘅，啱嘅，啱嘅。所以我哋大家都要操练学习咯。 系啊，忍耐系好紧要。你忍得到佢几多，系因为你爱佢几多啊嘛。有时你望见嗰啲人，哇，你咁都忍得佢嘅咁啊，吓，就系真系忍得，因为爱佢。 我再谂一样嘢就系、是，我成日都好忍我老婆嘅，不过我知道佢更加忍我。 啊，咁啊，即系你爱佢，更加爱你咯。 即系佢大家跳咗出嚟嘅时候，都唔系我啱晒啫嘛。其实我老婆都忍紧我啫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婚姻同彼此嘅重要到值得去忍对方， 所以其实自己咧要面对呢个世界嘅适应咧，好多嘢变幻嘅，又特别而家喺疫症之后咧，系变得好紧要，新常态底下咧，其实最重要系咩咧？你个人本身热爱生命系好紧要，系嘛？冇人爱你，你要爱自己嗰个好紧要啊！唔系自恋，但系你真系好爱，觉得喂，我每日瞓醒个生命系好宝贵嘅，能够行得走得食得咧，系好难得 嘅。享受 咁、啊、你享受你而家呢一刻个拥有嘅嘢系好紧要嘅事。 情，我覺得 就已經係一種正能量嘅態度咯。 係啊，就唔好要等到有人愛你，你先去愛，咁先覺得自己可愛咧。嗰、那個係第二步嚟㗎啦，我覺得係咪？依好緊要。 你肯定自己嘅時候，你愛我，我先接受到㗎。 係啊，咁我哋好多謝多啦。喂，今日咧就同我哋分享呢個題目。咁啊，聽晚咧我哋將會有鄧達志同埋司徒偉容咧會分享個題目，叫做《待六年華明無事》啊。咁啊，我哋會因為嚟緊禮拜日就係父親節啦，所以我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叫做《親親爹哋》，由林以樂同林盈希合唱。 哇！ 阿女啊，阿女，我煮好晒餸之后，得我一个人孤零零，阿爸怎么了？ 哦，如果冇人同你食饭呢，你一定会觉得好失落啦。所以我成日都会翻嚟陪你食，有阵时仲亲自下厨添，时时都可翻屋企买餸开饭，晚饭又共你一起叹。 阿女啊，如果你去夜街唔翻嚟瞓，我又怎么了？ 如果出街玩都会有规范，如果煮好咗啲饭食唔晒，又冇人同你食，见到你好寂寞个样，我就会出街出少啲，跟你共度每分秒。 见到个喜欢的男仔，那你家人怎么办？ 如果我嫁人呢，那你可能就会好不舍得了，于是我就会叫埋我老公，好像我一样咁锡爹哋，那我们两个就会一起孝顺你的啦。最重视重视的家人。 女女啊女女，如果有一天你唔锡我，你估会点咧？